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悠悠家的巷口有个公交车站，恰巧有辆加长的大公交车遮住了站牌，直到那长长的大车子开出悠悠的视线，悠悠才意外地看到小店的门前有些异样。往常这个时候还不到上课的钟点，但不知为什么此时门口却挤满了人群。这些人显然都不是吃饭来的，他们都站在门口，一个个伸着脖子往店里张望。悠悠挤进前去也往里面看，然后又满腹疑惑地挤进门脸，悠悠隐隐约约地看懂了眼前的一切。他家的饭馆，这个供养着他的大姐和姐夫，也供养着自己的生活的饭馆，已经被人砸了个稀烂，几乎所有的桌椅和柜子全都断腰断腿，一面墙的正中还被砸了个碗口般大的窟窿，地上全是饭碗和盘子的碎瓷，厨房里的情形更加不堪，几乎没有一样还能使用的东西。悠悠心惊肉跳，他没有见到姐夫，姐夫和几个伙计都让派出所叫去问话，店里只有几个街道上管事的伯伯奶奶在七嘴八舌地安慰大姐，大姐只是抽抽噎噎地哭着，无话可说。这天晚上，大姐和姐夫围着悠悠，一个啼哭，一个吼叫： 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你把这个家全都给毁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是的，悠悠知道。即使姐夫不这么声嘶力竭，悠悠也知道。这个餐馆，这个只有六张小桌的火锅店，是大姐和姐夫集中两人的全部积蓄孤注一掷的成果。现在他毁了，无法恢复，这全是因为自己，因为自己在外面惹了是非，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恶人，所以给大姐和姐夫，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大祸。悠悠没有哭，没有解释和争辩，他咬着嘴唇走出家门，把姐夫失去理智的叫骂和大姐软弱无助的哭泣，把街坊四邻的探头探脑和窃窃私语统统抛在身后。悠悠出了家门便奔跑起来，他一路奔跑出了巷子，巷子的入口那间火锅店仍然门窗洞开，里面败相赫然，仍然有一群闲人茶余饭后无聊的围观。悠悠目不斜视跑向对面的汽车站牌，他能感觉到身后有许多目光，许多讪笑冲着他的脊背指指点点。汽车把悠悠带到了仙泉体校，体校门前的灯光尚未熄灭，还有不少穿着运动服的男孩女孩三三两两地从里面走出来， 悠悠跑到拳击馆的门前，已不见了昨天的汽车和门卫，但里面的喧闹和嘈杂依然如故。偶有一两声短促而突然的呐喊，让悠悠身心激动不安。悠悠走进这间许久未进的大屋，他看到那位鬓发斑白的教练。教练还和过去一样站在台下，两手按着台面不停地叫喊：“快点，快点，移动位置，后腿要感觉出尾声在哪儿，逼住他，逼住他，注意，注意，全速，全速，注意全速，左勾拳，你还犹豫什么？”拳击台上，两个拳手你进我退的对决正难解难分，头上的头盔和手上的拳套把他们夸张得异常威猛。悠悠目不转睛，盯着那个略显细瘦的红裤拳手，那就是周越。他跳跃的步伐，灵巧的躲闪，果断而快速的出拳，和三年前一模一样，都让悠悠心驰神往。比赛的高潮发生在中场时刻，红方一记重拳，蓝方仰面而倒。老教练爬上拳台，意味着这场没有裁判的比赛就此结束。红蓝双方拳手一边踱步喘气，一边频频点头地听着教练的唠叨。老教练讲评完了，掀起围绳跳下台子，顾自走了。蓝方拳手也随着走了，台下观战的拳手们也议论着，纷纷散去。只有红方拳手还坐在台子的一角，不知是稍事休息，还是在回味刚才的赛事。台下也只剩下悠悠自己，他们隔着暗红的围绳彼此对视。终于红拳手摘下头盔，晃了晃被头盔压抑很久的头发，定神再看悠悠。悠悠这一刻也同时看清，他不是周越。那双和周越同样黑白分明的眼睛上是两道浅浅薄薄的细眉，脸盘也比周越大了一轮，看上去煞是陌生。悠悠的灵魂几乎凝在了半空，他似乎需要时间来分辨自己的心情。这时候老教练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高声呼喊着那个孩子的名字。悠悠没有听清楚老教练在喊什么，总之不是周越，那是三个字的名字，听上去甚是拗口。老教练和拳台上的男孩说了句什么，然后向拳击馆的门口走去。他路过悠悠身边时，悠悠很想开口，但一时又找不到开口的词句。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教练走出了这栋大屋，然后才下意识地挪动脚步追了出去。拳击馆外夜色渐浓，环绕操场的小路亮着半明半暗的路灯，路灯把老教练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悠悠自己的身影也随着行进的步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他的声音有些忽紧忽松，不知是紧张还是因为追赶而带来的喘息。他的问话听上去有些片段不整。教练，对不起，请问周越在吗？老教练站了下来，回过头来看着他。 周越，好，周越不在这里了。 他今天没来吗？ 啊，周越呀，他走了，早不在我们这里了。 悠悠那一刻心跳几乎停止了。 他走了？他上哪儿去了？ 他去年就到北京去了，去武警拳击队了，现在在北京公安学院上学呢。啊， 去年就走了？他前几天不是还和您在一起吗？那天我看见他了。 哦，那是他放寒假回来看看。哦，前天啊又回北京去了。 哦， 你找周月有什么事吗？ 老教练似乎认出了悠悠。 你那件事派出所帮你处理好了吗？ 悠悠说不出他找周月有什么事情，他说不出那个真实的事由，但老教练的目光似乎还在等待，这让悠悠不得不再一次从那一天说起。 啊，那天的事，我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不用谢了，你没事就行了。啊，以后太晚了，可别一个人上街啊。 我想当面再谢谢周月。周月真的去了北京吗？他真的去了吗？ 真的去了，真的去了。哦，这样吧，以后啊，我要见到周月，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告他啊，好吗？ 悠悠再也想不出别的话了，他能做的表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领情的点点头，然后说一声好吧。老教练把悠悠送出体校大门，又陪着悠悠走完了那一条一到天黑便冷清无人的马路。老教练一直把悠悠送到热闹的街口，再次嘱咐几句，才和悠悠分手。从老教练的口中，悠悠终于知道，周月是一个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后来被一个山里的表姑收养。他那样单薄的身板本来不是个打拳的材料，但是他打了，他碰上了这位父亲般的教练，老教练让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成了全国的少年冠军，成了武警体工队看中的未来之星，现在又成了一个大学生。悠悠想，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没有看错，自己第一次看到周月的时候就觉得他像个明星，像电视和画片里的那种酷酷的韩国歌星。悠悠在街上一直转到半夜，还是回家去了。他太累了，从里往外都筋疲力尽，尽管悠悠不想回家也害怕回家，但悠悠抵抗不了家里那张床的诱惑，他真想马上躺在床上，马上躺进温暖的被窝。悠悠需要这样一个空间，一个人静静地想心事，一个人悄悄地哭。于是悠悠回家了。他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两点，整条巷子都静无一人，但是悠悠那一夜没能上床睡觉。他走进家门看到的情形与下午那间火锅店几乎一样，地上凌乱着杂碎的水壶和茶杯，还有弄湿的棉被和枕头，床上狼藉不堪，铺盖大多扔到地上，那面新衣柜的镜子不知被什么砸了一下，已经四分五裂，似掉未掉的敷衍着柜门。姐夫不在了，大姐坐在乱糟糟的床上，脸上没有泪，表情却在哭。姐夫出去喝酒了， 这是姐夫和大姐结婚三年多第一次真正的争吵。姐夫几乎把这个家全都砸烂，顺手能抓到的东西都在盛怒之下摔到地上，摔到墙上，摔在镜子上，然后摔门而去。姐夫是第二天下午才回来的，是大姐去医院把他接回来的。他半夜三更喝醉了酒，不知撞在什么地方，头破血流，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清醒了过来。姐夫回到家的时候，悠悠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那天清晨悄悄的一个人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为什么要去北京？悠悠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去北京。登上这列清晨启程的列车时，悠悠非常激动，那激动甚至还带了一点事不回头的伤感和悲壮。后来悠悠向我回忆那时的心情，他说他离开家的时候觉得这个家再也没有他的位置，这个家从内容到形式都已支离破碎。或许是由于他再次想到了周月，并且不可抑制地想见到周月，因此悠悠的远行似乎就有了某种私奔的意味。或许他心中的那点悲壮即是由此而生。列车载着悠悠离开了家，离开了大姐，离开了悠悠自生下来就从未离开过的城市。他两手空空，背包里只有几件早晚加添的衣服。买车票的钱是前一天大姐让他交给阿菊父亲的房租，他还没有来得及交呢。车票并不贵，火车带着悠悠穿越白天和黑夜，穿越高山和大河，去投奔一个美丽的希望。这场远征仅仅用去了火锅店一个月的房租的十分之一。后来悠悠并不讳言，当他站在仙泉火车站的售票厅里，仰望着墙上那面巨大的列车时刻表，他的目光最终投向了北京。选择北京作为终点的那个时刻，他心里想到的就是周月。让我唯一可以理解这个选择的是悠悠的年龄，他当时只有18岁。18岁的女孩对一切都充满幻想，把一切幻想都当作伸手可触的现实。悠悠知道周月在北京的公安学院上学，他相信自己一到北京肯定能找到周月。悠悠甚至没有怀疑，只要找到周月就会找到他渴望得到的同情和安慰，渴望得到的保护和爱情。悠悠无意间把自己寒来暑往不断隐藏和积蓄于心的那份爱情当作了他们两人彼此的共鸣。悠悠忽略了这份爱其实仅仅是他自己的一个隐私，他忽略了这份爱的另一方从一开始就从未走进来过。尽管这份爱在悠悠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时已经超越了男女之情，似乎带有了亲人的性质。悠悠后来向我描绘了他的下意识，他说他觉得周月是他的一个小哥哥，是他从小相知的亲兄弟。当然悠悠很快就会知道他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第二天中午列车把悠悠带进了北京，他一走出车站就开始打听北京的公安学院，他没想到问遍沿途无人能知，仿佛在北京街上匆匆行走的全都不是北京的人。 悠悠从北京站正面的路口拐上了长安街。长安街比想象中的气派，他从东单口一直走到西单口，他真的看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也比想象中的宽阔，似乎只有天安门的暗红色的城楼不及画片上那样雄伟。悠悠在西单口盲目地向右转弯，沿着西单大街往西的方向走去。他没有料到北京有这么大，走到夕阳西斜，也没有走出市中心的繁华。一路上，悠悠仍然执着地打听询问，请问您知道北京公安学院在哪儿吗？无奈男女老幼皆摇头不知，也有少数人热心好事，也都是语焉不详，方向乱指。当对北京的好奇渐渐冷却之后，一腔希望也随之渐渐破灭。悠悠于是开始想家，开始想念大姐和阿菊，也想念他家的那条巷子，甚至还想念除了埋头生意很少与他交流的姐夫。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北京天黑了和仙泉真是不一样，黑夜的北京比白天还要漂亮，到处流光溢彩，五颜六色，那望不到头的霓虹灯让悠悠重新兴奋了起来。北京真好啊。但是当悠悠在街边的一家饭馆里吃完一顿饺子以后，又有点懊恼了。哼，北京真贵呀。饺子要多了，但悠悠还是把他们都吃了下去。他一顿饭就独自吃掉了15元，这是悠悠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饺子店旁有个小旅馆，每张床铺40元，悠悠犹豫半天还是住了下来，因为他自己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也不知道还有哪儿的床铺更便宜。他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已经2天1夜没有合眼了。旅馆里的床板非常硬，被子也湿乎乎的有点黏，枕头有股子发霉的味儿。同屋还有两个女人互不停嘴，一直吵了大半夜。悠悠真的累坏了，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他没想到离家的滋味原来是这样的。好像一夜之间悠悠就长大了，他懂得了要为明天去操心。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悠悠在北京的这座小旅馆里住了三个整天，他也到处奔波了三个整天，寻找着那所几乎像个传说的公安学院。其实北京公安学院离他已经非常近，后来我和悠悠乘出租车路过的时候，他还指给我看，与那座旅馆只隔了一条街道。悠悠是住到第三天的时候才恍然大悟的，他上街找了个交通警察，开口一问，民警一指，才知道相距如邻。悠悠终于找到了公安学院，但没能见到周月。那时候正值一个新的学期刚刚开始，周月所在的班级全都分配到公安基层单位实习去了。悠悠从老师问到同学，又从教员办公室问到学生宿舍，先是听说周月去了平谷县局，后来又听说他去了西城分局，最后在男生宿舍里碰上了周月的一位同班同学回来取东西，才确切地知道周月是分到市局某某某处去了。市局某某某处是后来我将所写的小说交给公安宣传部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们建议使用的词。悠悠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这个某某某处，其过程特别繁琐，乏善可陈，故而从略。何况我在写到此处时已经忍不住急于要把悠悠最终见到周月的那个情形尽快说出来。寻找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胡同里乱转，北京的胡同多得就像一个老人的皱褶，那个某某某处就藏在这样一条最不起眼的褶子里，门脸儿也平时的像一座普通的旧院，虽不寒酸破烂，也不显山漏水，总之与悠悠的想象很不相同。悠悠对公安机关的印象一向是威风八面，对警察的印象也是严肃有余，而且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凛然霸气，所以悠悠想象不出周月这样一个酷似韩国歌星的翩翩少年穿上警服会是什么模样，什么感觉。这座旧院的门口有间传达室似的屋子，这间屋子便是一个机关的标志。在传达室里值班的是个没有穿警服的老头，正在一丝不苟地分发报纸，他头也不抬地应付着悠悠的询问，夹带着衙门似的漫不经心。可当听到周月这个名字之后，那位老同志的态度立刻变得认真关切。 啊，你找周月吗？哈，你是他什么人啊？是老乡？啊，周月呀，受伤住院了。哎，公安医院你认识吗？公安医院就在…… 那一刻悠悠竟是喜忧难辨，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爱人。但在辗转跋涉终于抵达终点的时候，悠悠又觉得这一切竟如此简单，简单的就像一个结局圆满的俗套，令悠悠感觉不甚过瘾。可周月怎么又受伤了？伤在了哪里？ 这个恒生的悬念又立刻成了这个俗套故事意外的续集。正当传达室那位大叔向悠悠指点迷津之际，有个要去公安医院的车子恰巧出门，于是便拉上悠悠一同前往，让悠悠感觉时来运转，一切变得顺利和轻易。悠悠是跟着某某某处的两位领导一起赶到医院的，到达以后才知道情况比他自己想象的要严重许多。周月是前一天刚被送到这里，他在一次堵截逃犯的行动当中被一名罪犯用木棍击中头部，昏迷长达20个小时，清醒之后记忆全失。他能听懂别人的话语，也能断续地说上一两句话，但对来看他的同事、老师、同学全都视同陌路，对昏迷前的事情一概陈述不清，甚至问他自己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一皆反应迟钝、恍惚不知。悠悠在病房外的走廊端头看到医生与某某某处的领导和公安学校的老师谈论周月的病情，神态悲观。医生一再阐述此种失忆之症确属疑难病种，一项医疗法术，需要慢慢医治和耐心调养，包括心理治疗均需循序渐进。虽然也有少数短期治愈的先例，但多数病症旷日持久，经年累月，急是急不得的。从医生的口中又有听到，周月的头部遭此重击，除外伤较重之外，颅骨居然无损，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病房外的走廊上站满了赶来探望的人，民警之外还有不少群众，除了几个身份较高的领导被允许进入病房，其他人一律挡在门外。医生为了避免周月用脑过度，已经给他服了镇定药物，让他进入了睡眠状态。后来那几位领导模样的人均被邀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商量治疗方案，悠悠就站在门外偷听，门是半开的，屋里的谈话大体能够听得清。医生向领导们通报了病情后，又开始介绍治疗的常规。很快他们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疗初期病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单位出人轮流照顾，是由周月的学校出人呢，还是由周月的实习单位某某某处出人，各方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应该由学校方面出人，因为周月是学校的学生，学校应当关心到底。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月虽是在校学生，但属在实习单位参加任务时因公负伤，所以应由实习单位为主出人。看来由学校出人和由实习单位出人双方都有困难，所以医生建议他们不如出钱请个护理人员照顾这种病人，一个月只需出个800-900块钱，要是管饭600-700也就够了。关键是请的人要有责任心，因为照顾这种病人需要事无巨细。实习单位的代表，也就是和悠悠同车而来的领导马上表态，只要能请到人，这个钱就由他们处理来出，多点少点都没有关系。这位领导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话音未落，马上就有人报名了，这个报名的人就是悠悠自己。悠悠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就大胆地推门而入，他说，刘处长，你们就让我照顾周月吧，我现在反正是没事可做，钱多钱少都无所谓，我愿意照顾周月。停了一下，悠悠又说，真的，给不给钱我都愿意。屋里的领导愣了一下， 片刻之后，那位刘处长才想起把悠悠向大家做了介绍。这是周月的老乡，是从仙泉来的。你姓丁对吧？你叫什么来着？屋里的气氛轻松了下来，谁都意识到矛盾已经迎刃而解。一个刚来北京的、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女孩，而且还是病人的同乡，显然也是朋友或者同学一类的关系，因为对病人的关切而自愿承担这份工作，这不是很好吗？这说明周月这个小伙子可真是个命好的人。悠悠万万没有想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远离大姐，在人地两生、人海茫茫的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就是照顾自己的爱人。这会是真的吗？那感觉如临梦境。得到了这份工作，悠悠的幸福感来的是那么由衷。他向领导们说，他不要钱的那些言辞，的确是发自真心。别说不要钱，就是倒贴钱，悠悠也干的。但是，公安的领导们还是决定每月付给他600元工钱，加上300元的饭费，一共900元整。这钱，比悠悠的大姐在仙泉体校当临时工挣的工资多出了一倍，而且吃饭就在医院内部的食堂吃饭。如果节省的话，300元还能有余。得到了这份工作，悠悠给大姐打了一个长途。他告诉大姐，他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已经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让大姐放心。从电话里，悠悠听出大姐的声音是那么焦急和挂念，这说明他在大姐的心里除了姐夫之外，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让悠悠非常感动，这让悠悠更加想家。但是，找到周月，并且即将与之厮守的喜悦，压倒了一切，包括独自远行的恐惧和空虚，以及真真切切的思乡之情。悠悠真正见到周月是在3天之后。3天后，周月从特护病房搬到了普通病房。也许因为他是因公负伤，所以被特地安排在单人房间。虽然只有10几平米，但据说是这种病房按常规也只有处级干部才配住上。周月一到普通病房时，头上依然缠着纱布，手上依然吊着吊针，不知是伤病所致还是药物作用，依然睡多醒少。正如医生估计的那样，几天来周月的记忆没有丝毫恢复，也没有恢复的迹象。周月搬进普通病房后，单位里有好几拨人来看他，学校里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也络绎不绝地来了，可是周月依然如故，谁也没能认出来。当然，周月也不认得悠悠。病中的周月，被厚厚的纱布缠着的周月，悠悠也认不得了。他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呀？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没有半点光泽。他总是睡，只在需要吃饭时才被人叫醒。他吃的是医院里配的流食，用吸管吸进胃里，吸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闭着的。悠悠照顾周月的第一天，周月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当时周月刚刚吸完流食，睁开双眼，目光在悠悠脸上停了片刻，然后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了一句：“尿。” 尿。 悠悠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手中的杯子吸管，跑到外面叫来了一位男性医生。男医生拿来了一只小便器，塞进周月的被子里，然后说：“尿吧。”“尿得出来吗？”周月的两只手在被子里动了半天，终于尿了，好像尿了很长的时间。医生才把小便器从被子里拿了出来，转脸对悠悠说：“看见没有，以后他要小便，你就这样给他，让他自己尿啊。”悠悠点着头，接了小便器，跑到女厕所里倒掉洗净。给周月倒尿，悠悠不但没有一点肮脏嫌弃的感觉，反而还觉得与周月更加亲近，甚至悠悠觉得自己因此成了与周月最为亲密的女人，就像姐妹，就像妻子。那一刻悠悠恍恍惚惚的感觉自己真的成了周月的妻子。从这一天开始，悠悠每天都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愉快地工作着。他几乎不把这份工作当作工作，而是当做了他的生活。白天，悠悠寸步不离地守着周月，晚上就把铺盖铺在地上，合衣睡在病房。他发觉自己绝对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妻子，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加细心地照料着患病卧床的丈夫。这种感觉既来自悠悠对周月的爱心，或许也来自周月的懵懂无知。无知的周月对悠悠表现出无比的顺从和依赖，这使得两个人的配合相当默契。悠悠就像小时候玩过家家那样，和自己的玩伴互定了角色，认真的、幸福的、全心全意的生活起来了。悠悠每天照顾周月洗脸、擦身、喂药、喂饭和拔屎拔尿，他任劳任怨地做着一切，这就是悠悠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周月似乎从一开始就习惯了悠悠的服侍，周月要什么，只要有所表示，悠悠立刻就能领会。悠悠要周月怎样，只要提出要求，周月基本都能照办，很听话的。两人之间在各种细节方面的契合越来越浑然天配。但有一点，悠悠后来也感觉到，他们越来越不像一对夫妻或恋人，而像一对母子。悠悠常常想，就算自己是在照顾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就算周月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就算周月一辈子都糊涂着了，悠悠也愿意嫁给他。他觉得他们这样生活挺好的，感情只会越来越深。悠悠暗下决心，他要这样照顾服侍周月一辈子，挣钱养活周月一辈子。当然，悠悠看得出来，周月的病情开始有了明显的好转，头部的伤口愈合得很好，精神和智力也大有长进。医生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循序渐进地实施了一些心理诱导，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周月搬进普通病房的第二天，就来了两个医生，和周月说话。悠悠看得出，医生是在对周月的思维反应进行某种测试。一位医生说：“周月，你好吗？听得见我说话吗？听见了就点点头。”周月茫然地看着他们，但点了头。两个医生对视一笑，其中一个又说：“啊，周月啊，哎，我问你， 一加一等于几？你现在头还疼吗？能说话吗？说不了就点头，是几就点几下头。周月没有点头，只是看医生。医生重复了一遍，一加一等于几？周月的嘴巴一张，居然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医生们看上去深受鼓舞，都很高兴。另一个医生进一步要求，周月，你把左手抬起来给我看看啊，左手。周月没动，皱着眉头在分辨什么。医生又连续地把要求重复了两遍，并且举起左手示范给周月看。当他们快要失望放弃的一刻，周月突然颤颤巍巍地举起了手。两个医生同时松了口气，微笑无言，尽管周月举起来的是他的右手。类似的测试和诱导用不同的方式渐渐演进，周月反应的速度和准确度日新月异。在周月两周之后可以下床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生活自理。医生和悠悠与周月互相交流的日常生活用语，不仅大部分可以听懂，甚至还可以用相对复杂的词组进行回应。比如，以前吃饭，悠悠问周月味道怎么样，好吃吗？周月只会点头或摇头。后来，周月在偶尔点头之后，嗓子里可以发出一声咸字来。而现在，他已经可以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就主动地说出一句 太咸了， 或者 一点都不好吃 之类的话来。周月每说出一句这样或那样更加复杂的话来，悠悠都犹如中奖般的兴高采烈，但医生们还是保守的评估说，周月现在的智慧仅止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